不过对于现在的乔家来说，他满脑子都是刚刚碰头的郭林。知道他留在暴风身边是一回事，如今亲眼看见是另外一回事。关于他们两个人之前的所有回忆都糟糕的让人没有回味的念头。刚刚匆忙而不带情欲的一吻，却让乔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明明已经发生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他就觉得其实什么都没变过？所有的感觉都那么的熟悉，熟悉的好像一切都刻在他骨子里了一样，包括郭林的眼神、动作、下手的那股狠劲儿，都和他印象中如出一辙。哪怕最后的下场是万劫不复，这场游戏他也要玩一下。乔家从来没有过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，他自己说不上来是为了什么，只觉得这种豁出一切的劲头似乎是很久很久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了。这场匆匆一会让乔家回味了一整晚，郭林也是一夜没睡，他没有提前收到任何消息，所以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乔家会出现，更没有想到当时的情况乔家还能不怕死的跑来惹他。刚才如果不是有个声音在脑子里让他停下手，他可能真的会把乔家的胳膊拧断。对乔家，他的心情太过复杂。戒毒的这段日子，他不是完全没有记忆的，只是不完全，零零碎碎。他只知道自己和乔家都很糟，糟的他不愿意去仔细回忆。不过有一句话，郭林却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乔家实在是在他耳边重复了无数次。长出了一口气，他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幕，眼神阴晴莫测。人如果失去过，就会很害怕再经历失去。刘宇的事儿是郭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今天再见到乔家跟在黑豹的身边，郭林抹不掉心头的那份阴郁。他第一次希望乔家能像以前一样，撇开所有一切，带着乔简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过日子。前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儿都当作黄粱一梦，醒了就干脆彻底的忘了。人的心智所能承受的就这么多，郭林在遭遇了各种折腾之后，觉得心情已经疲累的只剩下自己是个警察，要把暴风他们绳之以法这一个念头，只有这个目标任何人也动摇不了。至于他和乔家，算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逃避，他实在是有些不想面对。暴风推开门的时候，就看见郭林一个人站在窗前。 郭警官， 讽刺的称呼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，然而郭林却完全无动于衷，只是维持着出神的姿势，等身后人的下一句。果然暴风玩味地扯起嘴角， 哼，又见到老朋友了，你似乎心情不太好。嗯， 冰河贼永远不可能做朋友。 郭林转过身， 以前我警察，他黑社会，现在我跟他抢一口饭，永远谈不上交情。 暴风笑着摇摇头，坐在沙发上抽出雪茄点上。 啊，你们的关系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不必这样。 他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郭林也只好从善如流。 警方被线人出卖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 你想知道刘宇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 一句话终于让不动如山的郭林变了脸色，他攥紧拳，整个人后背都僵了。暴风很满意郭林的反应，他抽了口雪茄，慢吞吞地吐着烟雾。 刘警官是被乔家害死的。 他侧身看着郭林，说出的话寒冷异常。 是乔家亲口说的，撞死他。 郭林脸色白了。暴风始终维持着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眼看着郭林僵硬的脸色，眼底流露出略带满意的残忍。这种将警察，虽然是个前任的， 留在身边肆意撩拨的感觉恰到好处，满足了他对掌控欲的偏执。郭林当然也知道暴风的心思，刘宇的死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某种程度上是个无法被触碰的伤口，任何人提起来都会让他生出揍人的欲望。而暴风作为一切事端的始作俑者，其效果当然远超过任何其他人。暴风是专程来找他不痛快的，被咬了就一定要咬回去，这可能就是一辈子靠逞凶斗狠来掌控一切的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区别。郭林不掩饰自己面子上的怒火，是因为心里太清楚暴风这些话背后的动机。无论乔家是不是真的牵扯在刘宇这件事上，暴风现在所做的一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刚才发生的事已经造成了他的不悦。而在造成别人不悦这方面，无论以前还是现在，郭林都非常认同乔家的个人能力。郭林静默了几秒钟，用来平复情绪，再看向暴风的时候，眼底又恢复了防备的深邃。 鲍先生这么清楚，是因为当时你也在现场吗？ 很多事儿，就算是我不在现场也会知道。 这倒是，就像很多事情你也不必亲自动手。 暴风眯了些眼睛，却没有开口。屋里的气氛一直很压抑，而制造这种压力的两个人毫无所觉。暴风一根雪茄抽完了，就掐熄在面前的茶几上，站起身，漫不经心地留下一句话： 乔家我交给你了。 郭林没直接回答。 你是要我杀人？ 想让一个人过得不舒服，不一定非要杀人呢。 暴风还是别有深意地看了郭林一眼。 乔家做到了，我相信你也可以。 暴风的语气中满满都是嫌弃，乔家的存在对他来说够不上什么阻碍，但非常的烦人，就好比一群苍蝇在耳边不停地绕，不值得大动肝火的出手，但总归不得清静。应该说他有这种想法，郭林一点都不意外，让他来动手他也不意外。乔家搞那么多事儿，无非就是逼暴风有所动作，这活摊到自己的头上，也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想得到的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乔家那家伙想要得到的结果，他总会不择手段地达到。他要见郭林，于是郭林被他逼得不得不亲自去找他了。狭小的胡同里，两个人并排站着都有些勉强。乔家走到一半，就发觉后面有人跟着，他低头笑了一下，快走几步，转身在拐角的地方等着。对方身上的气息实在是太过明显，明显到他不回头都知道来的人肯定是郭林。如果之前那么多围观群众不算，这是两个人自郭林去戒毒所之后第一次正式的见面。郭林还是喜欢在深夜的掩护下做这种事儿，到底是光明正大的害酒，以至于偷偷摸摸跟踪人这种事儿，他在大白天做不出来。乔家伸着胳膊拦在郭林的胸口，慢吞吞地叫了一声： 郭警官。 我现在不是了。 郭林的声音刻板的几乎不带什么感情，但是乔家一点都不在意。 某种程度上警察跟贼差不多，都是当了一天就注定是一辈子的职业。 他笑着靠在边上。 怎么，是来揍我还是来杀我？ 就算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乔家那张嘴还是改不了挑衅的毛病。郭林的眼睛在夜幕之下黑得发亮，透着一股清冷。 这两件事情我同时做也没有影响。 你现在的语气比较像是在考虑把我先奸后杀，还是先杀后奸？没关系，我都 OK。 说完干脆摆出一副来吧的邀请姿势，乔家就差没自己躺平宽衣解带了。有一个瞬间，郭林恍惚觉得他们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相遇的时候。乔家永远都是那副痞子样的无赖，插科打诨的，除了正经事儿什么事儿都做，而他还是那个一心想把乔家拉到正道上的警察。 谈到关系不远不近，扯到交情也是无托无切。但发生过的事儿，无论如何也回不去了。郭林拉开了一点距离。 你一天不搞点事情出来，就过不下去了啊？干嘛去找暴风的麻烦？ 如果这世上有什么人光喘气儿就能让暴风惦记着，乔家肯定是榜单上的前三。而乔家就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，仗着自己命大不知死活，明明已经在别人脚边了，还非要选对方眼皮底下耀武扬威，唯恐死得不够快。